D100 風波雷的茶杯大班看報紙主持鄭兼涵鄭家富早晨7時40分大家聽的是不言而喻的這個大聲台真是夠大聲這個不言而喻的肯定是不言而喻不過我們也有名給你叫我講明大聲台 我們就不會暗度陳倉的即是說明大聲就是大聲的了心知肚明大聲台就是D100一個免費廣播的電台在互聯網進行音頻和視像廣播進行環球視像廣播我的拍檔就是鄭家富鄭家富當然厲害專業人士 五屆立法會議員不言而喻不言而喻那種權威性林伯今天仍然在首爾做他的公幹所以今天只有我和鄭家富跟大家聊天今天那些頭條 不言而喻的不如看看哪張報紙沒有政改我們不如看看哪張想講講的AM730 其他報紙講政改不要講只挑這邊不是講政改出來講東方日報這個就是民生報現在我認為東方日報是一張民生報做民生的事情是絕對做得最好的但除了民生之外他有個立場在政治方面我們沒有期望的在民生方面他的頭條就是港府疫戰 疫戰就是瘟疫的疫疫戰H7N9其實這個疫字是可圈可點的又可以用純疫的疫現在他就用疫症的疫玩個音雷聲大雨點少這個當然我絕對同意隔離仍得淡笑說找人去隔離得三丁有人住是 稍後我們可以討論這個問題今天我想我和你都是集中討論政改 其實政改沒什麼好說的 接著當然是H7N9太陽報都是同系報紙他都不是說政改反而說有個小孩被老爸罵罵完之後扣零用錢單親的波友約了他沒有網管 三男童玩失蹤打死不離三條八五仔即是這樣也有頭條這樣就做頭條頭條日報的頭條就說回那個狠母母親現在這個母親玩殘全康的人這個母親就認了當日他是出門學琴的學小提琴的回到之後睡午覺 講個嬰兒呢,陰公呢,愛情呢,喺死之前呢,係獨留喺家裡面嘅。嗯。那咁突然間有啲報有啲新聞的報紙講呢,就話佢曾經將個嬰兒獨留喺屋企6日,呢個我就覺得匪夷所思。嗯。我哋一陣可以深入啲討論啦。咁仲有咩報係唔係講呢個政改㗎,福哥。啊,都啊 我一看下去信報用內地4G發3牌恐爆減價戰 這個也是一個信報來說也很奇怪的今天他的寫論更奇怪跟信報那個直接看到已經從過去林恆子當政的時候對這個政治民主的看法完全是兩碼子的事 可以有人看看的,因為一張報紙要轉型,我們都要關心一下。沒有了,全部都是,今天的頭條跟大家分析了,全部各取所需,都是講政改的不同的立場。另外有琴劉錦,有媽媽。 另外有些奇怪的派錢、教宗另外還有三條小孩玩失蹤另外還有三支牌大陸拍賣三支牌做了報紙的頭條情報還未收拾那張情報都是說HN9恐慌逼爆伊麗莎白醫院 流行這個流感老少經濟日報你有沒有經濟日報我這裡看不到經濟日報經濟日報是什麼頭條呢我看不到經濟日報是用什麼的呢有來找一下經濟日報似乎是這個頭條就是廣告都是內地中發四支牌中移動在美國 下午的市場就炒起了所以我經常覺得日報說美國的市就很愚蠢以前因為沒有互聯網如果大家關心美國的股市早起床按一按就知道美國的市是什麼升還是跌所以這些報紙經常作擺你說美國的午市升有什麼用夜晚跟著收市就跌你說午市跌收市就升 所以我認為報紙很愚蠢都不是與時並進都是應該撿掉它的那看看港政改的報紙取態頭條的取態不如由在社評看就行了社評代表了他們的共識左報商報大公文匯這些經濟情報 中國日報、香港版包括信報的了,現在升到 即是兩邊有不同的角度這就表示報告條題一樣新報的題是政改爭拗如若未與愛國愛港另外一張報紙一樣的條題新報就是政改爭拗如若未與愛國愛港哪一份報紙跟它一樣 我今早看了內文是不同的條題一樣我現在要找回告訴你好那我們講評他的先明報政改死馬當活馬醫在框框內爭取真普選死馬當活馬醫不是明報第一次講你記得誰講的死馬當活馬醫如果沒有記錯戴耀廷很多時候都是希望從框框裡面去極力爭取你看到他們現在那三個都仍然是抱著一種觀望的態度 又或者真普聯都是這樣的都是這樣的態度你聽到鄭宇錫說了他是看不到有框框在這裡他白癡的那裡有這麼糟糕的我們要找鄭宇錫的一定要找到鄭宇錫為之最好不要提我名字只是提鄭家富就可以了看報紙你就說大班看報紙鄭家富訪問是不是這樣要個題 看回報紙,你看到明報就是一張反動的報紙,大家都知道,轉了態了 這張報紙是小民大幫忙 社評雖然頭條不用政改但社評也用政改他說如期西市局已殘枉費心神空車壇另外太陽一樣兩個社論一樣看看有什麼報紙不用社論不用政改作為社論文匯報 文匯報用國際新聞做社論拜登訪華推進新型的大國關係就說美國副總統拜登訪問中國主要就說拜登想改善中國和美國的關係這也是值得說的頭條日報說的士 需要改善服務保護客員我覺得這是浪費氣我看這個題目我都不用看內容了告訴你是廢料香港的士 因為拿著百多個牌每個牌拿出來賣是28萬那時候是1984年今天是7萬那你說他需要保護客員的因為的士就供過於求求過於供所以說要改善服務保護客員你問坐的士有多少人認為的士現在服務不好因為服務不好而我不坐的士 短加這些問題上是八折之道紫荊以前是官方的半官方的智囊團現在不是了現在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現在擺上神台他說出了一個報告一個叫做以科技提升的士使用率的報告說由2003年到現在的士 總乘客人數減少了1000萬出現輕微下跌的跡象如果減少1000萬就不是輕微下降2003年到現在是10年長此下去難保乘客持續流失去哪裡呢去到其他的集體交通工具所以應該引入科技因為市民經常看到司機一邊單手揸車 一邊另外一隻手就控制很多部手機跟其他司機交換情報其實是危險的駕駛行為如果引入新手機的程式就可以夾除一人控制多部手機之弊即是這樣其實暗地裏即是說最好的手機的程式有八折檔的資料 這個沒有了全部都是講政改合理跟政改的社評看一看南華早報不是南華早報講英國首相卡梅倫剛剛去完大陸掘金即是說英國佬去大陸掘金這個都是前一兩天的頭條延續另外還有就是 看看還有沒有不是講政改的明報不是明報英文的我就譯回以前那個他中文也是反而我想跟你說說如果你在蘋果的社評今天勞鋒就用政改諮詢變成普選障礙迷宮這個社評我就覺得題目讓我看下去 就比較軟弱一點如果你不單是一個迷宮迷宮有時候都能走出來那些迷宮就是捉迷藏最終你都可能走出來究竟普選這個障礙不單是迷宮根本就走不出來所以我覺得這個題就開始反映也是最近我們說蘋果這個問題上開始 看定些離死了的感覺那又不是的盧峰是一個特約的主筆跟你一樣他們各有各寫自己的立場所以就是今天不是你而已昨天寫了嗎那你就知道了那隔日的嘛你這個我又不是很同意因為這個是陰謀論這個是我這個陰謀論是大膽的假設 不是,我不是大膽假設,其實我同意你,只不過是不同意你,因為盧峰這篇社論反映了蘋果軟弱,蘋果一直以來都是軟弱的,所以那個是沒有期望的,等於你問我,我對這個政改有沒有期望,我早已經告訴你,沒有的,我怎會說我出來選呢? 我一定死了你的黑心你不是這樣我幫你下去找周啟邦這個世界要置諸死地而後生沒用的我很開心你傻傻地的因為你絕食了沒有我不會做這麼愚蠢和這麼傻的事 你為民主運動而獻身你這是絕食假的不是假的你說你絕食假的不是假的又喝葡萄糖水又找醫生來跟你檢查接著暈兩暈就送去醫院這些叫做絕食嗎找醫生來檢查就當然是假的你假絕食的絕食來死的 你絕食的意思就是希望你絕食的意思就是希望你對社會有個迴響你才今天地位才能夠帶動起香港群眾有迴響不過就是說你見到昨天的諮詢文件因為我鄧你不值你沒得選周柏是跟我找找兩張報紙的社論其實有兩篇周柏是跟我找找兩張報紙的社論是講余若薇的你跟我找找他們就說他們怕余若薇 他們反而不怕湯家和梁家傑和何俊仁因為有計談他們認為余若薇沒有計談所以最擔心余若薇入閘但如果你問我我就是錯的分析他們為何怕余若薇入閘其實就等於怕余若薇之流的抗中亂港 愛港不愛國的人入閘，但其實他們為何說他們害怕余若薇呢？因為余若薇選出來的機會是有的，相當大，我只可以說有的，但是何俊仁和梁家傑選出來的機會是沒有的，是零的。 所以你會懂得買馬，懂得看，所以就不是溝不溝通，那兩隻是跛馬，那兩隻是，大哥，你是跛馬，你去選不了就選不夠，當活馬選吧。行政長官需要由一位愛國愛港、不同中央對抗的人士擔任，已經是非常明顯，換句話說，是不言而喻了。我們希望雙方共同按照兩個元首 所達成的共識，能夠互相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係。 Innovation can only occur where you can breathe free. Challenge the government. Challenge your teachers. Challenge religious leaders.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寒、鄭家富，9:09，電話旁邊有真普選聯的幕後黑手，發言人，我們周朋友用你的名字。 鄭宇錫教授在電話旁邊，早晨啊鄭宇錫，早晨早晨兩位主持，早晨早晨，我是大班還有小明，想請教你，因為昨天我聽了新聞，我就有少少愕然，所以想找你澄清一下，昨晚找你不到，就說因為香港電台新聞報導，政府即是林鄭月娥發表了這個諮詢文件之後， 有記者訪問你，他們引述你，沒有播你聲帶，就你覺得看不到這個諮詢有任何框架，框住這個公民提名，你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說法呢？我想那個引述是有錯誤的，我的意思就是說，那個傾向是非常明顯，但是呢，那道門就還未曾關死，但是呢， 不管如何我們都是盡力爭取，我想在其他場合如果他有引述的話，是我的原話是這樣說的。那你覺得為什麼你還覺得公民提名還有彎轉呢？主要就是第一，他沒有說到清清楚楚決決絕絕的說不行。第二，我們做了兩次民意調查，清楚是 3:1的比例，市民是要求有一個公民提名的。我們看得見，市民是怕有篩選，因而覺得公民提名是對抗篩選最重要的機制。元旦日，真普選聯盟和民陣都會舉行一個遊行，那個遊行的主題就是說盡快實現真普選， 公民提名沒有篩選，這是清清楚楚市民的要求。我自己就感覺道門還未死，中央領導層還未作出最後的決定，最重要的都是市民走出來清清楚楚發表他們的意見。鄭宇錫，不如這樣，我明白你這種 的心態，希望死馬當活馬醫，不過這隻馬都死了一大半。在我們的公民提名這個問題上，昨天記者也有問過林鄭，林鄭的說法不斷在重複，如果叫你們或者叫學民思潮提出公民提名的人， 麻煩他們講清楚怎樣能夠不會違反基本法， 即是說要在基本法的框框裡面。 而你看到政改諮詢有7個重點， 他當然沒有那麼快說公民提名不行， 因為希望跟你們略下略下，不要那麼激住。 我怕真普聯你們會不會入了中了 特區政府的計算中了他的唐衣的毒藥以為還有得談於是乎元旦日我們的遊行人可能沒那麼激烈民眾沒那麼激烈壓力就沒那麼大政府就容易做跟著諮詢完了就趕快就沒有公民提名這樣你會不會擔心這就是政府的詭計 我們不是這樣看的,我們覺得一天有諮詢,一天未最後拍板 我們都會盡力爭取到真的拍了板了,我們的抗議行動也是清晰的 必須以機構提名產生而非由個別提名產生這個已經很清楚了在文件上很清楚為何你還會有一線希望呢我就真的不明白了等於就看醫生不要說你了大家例如有病人去看醫生說你已經是癌症末期的了時日不多的了現在唯一就求神拜佛叫他現在差不多就是你的意思 希望有奇蹟出現如果看完這份諮詢文件很清楚說明第一就不言而喻不言而喻就很嚴重法治的社會不用說法治的社會就不可以大家意會的那就不是叫法治要清楚很清楚引述基本法引述了其實整個諮詢都是以喬曉陽和李飛 所說的東西為主導和框框定下來有一件事就很清楚清楚不過的了就一定公民提名是不在考慮之列的這件事還未死心老實說爭取真真正正民主的選舉你是同一個馬列主義的政權爭取是很困難 是人都知道過去二、三十年我們做了不斷的努力所得的成果非常非常微實在都談不上任何成績沒有啊未見過所以大家都是特別2010年這一役就更加了不如這樣我同意教授神祖流流我同意你我們一定不可以死心抗爭 同志仍需努力但有個問題不如倒轉頭問讓大家適宜大家對普選聯或者對你閣下起碼仍然保持一個信心我們可不可以這樣說你可不可以同意我們或者同意大部分人的看法這個所謂諮詢就是我們不應該對全有任何幻想可不可以這樣說 我們不能夠很樂觀這個真的但我們繼續爭取我們對爭取民主當然要繼續但我說這個諮詢我直接斬釘絕鐵說這個是假諮詢答案已經寫在牆上我們集中做事的方法就是不理諮詢文件怎麼寫我們現在主要都是希望市民走出來清楚表達他們的訴求 我們亦都在元旦組織遊行亦都希望有大批市民走出來扭轉目前非常困難的局勢全賴市民走出來發聲就是這麼多教授其實我相當尊重你過去一直以學者身份帶領真普聯 但你抱歉我們有時雖然可能大家意見不同不過大家互相尊重的平台我希望你都明白你都認識我很久鄭宇石剛才大班提到那一點我都想再強調你們真普聯的調子和作風以及要求其實是 對話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你要跟極權的政府爭取真普選其實相當難但問題現在譬如說政改諮詢七項重點裡面 大班說了一點他已經設定了一個框框就是用機構提名而且還問有什麼民主程序去體驗這個機構提名所以根本就已經將全民公民提名這個完全扔進垃圾桶既然是這樣我就想問你教授究竟真普聯你們說一直要求元旦希望上屆但其實那個調子 你們的激憤,那個能量,你是應該要提升的 看法是有少少不同昨天我們亦都清清楚楚說過去亦都清清楚楚說了很多次任何機構提名意思即是說任何一個政治的集團取得提名委員會的多數控制整張行政長官候選人名單我們是絕不接受的這句說話前後說了大大話話幾十次這個是立場 是清楚表明如果你認為我們太溫和我想做兩點解釋第一點就是珍寶選聯盟內部的問題我們的政治光譜都很廣的我都要在裏面維持一定的平衡才維持到這個聯盟的團結如果不然會散的這個不是那麼重要更加重要的就是我們深信目前你還要去動員 很溫和的大部分的市民如果你一早採取一個比較激烈的立場我相信要去動員一般略為保守相當溫和的市民是困難的舉個例子教授我都在泛民裏面我不算是最激烈的那個我相信我自己的定位呢 你用杯葛普選這個諮詢你去作為跟資訊這個諮詢你作為跟特區政府一個攤牌其實為什麼教授你是一個學者還有普選聯也有資源資源好非常美麗可以大家支持的譬如說普選聯自己進行一個諮詢並排的就是parallel的就杯葛政府這個諮詢然後民間的諮詢 你都會見到是一個比較廣泛的政治光譜大家的共識如果沒有黃毓民社民連和人力已經不應該被視為激進但是在裡面算是最激進在你們裡面算是比較激進我問多一件事教授 大家都集中了很多火力在特首的選舉七大重點但在立法會的普選只是三個重點簡簡單單而且只有一頁四在這個部分裏面相當的篇幅是很少立法會選舉 林鄭就說有了2017年的普選特首才有真正的立法會全面普選兼且三個重點第一究竟立法會有多少議員數目第二功能界別又怎樣去重組或者多少議員地區直選有多少議席多少地區的分區這樣即是功能界別 現在你就看到在這個諮詢裏面是千秋萬世 你作為真普聯,作為社會的意見的領袖,是否應該帶領群眾告訴群眾,這個諮詢根本是不倫不類,是假諮詢呢? 一樣是認為同等重要的你也看到我們先出了一個基本的原則立場一樣請學者幫我們設計方案做諮詢事實上我們剛剛出的民意調查重點都是做立法會的選舉的諮詢我們同樣兩次民意調查都能夠清楚反映市民是要求盡早 甚至應該在2016年取消所有功能組別的議席 亦應該在2016年取消分組點票 這是我們一樣重視一直都有致力昨天我們亦借發表民意調查的結果的機會再重申立場大家可以看到差不多我們唯一的組織 一直涉而不捨地提這個問題的組織不是正正因為這樣我才替你不值鄭宇錫教授你不要令教授難做教授就是你不要令以為教授就叫做難為了家嫂教授第一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第二就更慘過紅樓夢裡面大官員七嘴八舌 真是想想搞個普選來搞個自己的諮詢這個假諮詢是應該配合你們的在資源上好嗎我們都會多謝教授考慮一下我們應該杯葛這個假諮詢的好啦努力啦拜拜啦家嫂黃萬妮拜拜拜拜不過大班剛才你說毛澤東說這個什麼 和孫中山我想想那也不是毛澤東毛澤東也有說的第一個應該是孫中山臨斷氣之前斷氣了接著大吉利是鄭宇錫就是黃萬妮難為了家嫂但是李香琴現在就在香港電台有個陳志雲讚他 你要學一下他李香琴就去了香港電台很簡單李香琴就是林鄭月娥現在大家都知道了李香琴其實現在九十後有沒有一個類似李香琴這樣的角色沒那麼突出因為以前粵語殘片一定是姑嫂婆媳之分的糾紛還有大婆二奶小三李香琴那些 你香琴就做這個反派的就是虐待的家屬陳志雲就沒話好說了人家又不去你商台去了港台陳志雲沒話好說商台誰去是不是陳志雲稍後袁國強九點才去袁國強去商台 我已經預測了,可以預言陳志雲先讚林鄭月娥的聲音 讚你鄉琴版聲靚，這個很重要，為什麼呢？因為陳志雲、魏銘、AKA，不是AK47，AKA韋家晴，自譽為香港靚聲之一，這叫做適應雄中英雄，這些不是適應雄，這叫做適應癡中英癡，大家都是癡的。 那個癡不如這個癡，這個就當然這樣說了，昨天真的難為了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面對這麼大的壓力，出來的表現這麼淡定，這麼得體，聲音又這麼漂亮，不如我們現在點首歌給她聽吧。 真的陳志雲怎樣讚林鄭月娥，當然要聽一下，我都沒聽過林鄭月娥司長的聲音可以這麼嬌俏，如果你就這樣抽她出來，我是絕對沒可能認得這個就是林司長的聲音。大家覺得這次以油制剛，希望在政改諮詢的策略上很好聽，還有你又少見，大家粉紅色 Pink Lady出來拍照出來見人，這完全都是策略的一步步辦法。 真本性露出來，聽叫什麼名字？郭志仁，真本性露出來，根本就是柴仔一個人，說他說什麼，很有志氣，所以有些聽眾就批評我和鄭家富，為什麼我們兩個說話都在藍園不切，就因為鄭家富不是郭志仁，我不是陳志雲，你不要是鄭志雲，我是香港十大爛聲之一，我是十大靚聲之一，男人沙沙地，大哥，聽新聞好過癮都是。 行政长官需要由一位爱国爱港不同中央对抗的人士担任，已经是非常之明显，换句话说，是不言而喻了。我们希望双方共同按照两个元首所达成的共识，能够互相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系。 Innovation can only occur where you can breathe free. Challenge the government. Challenge your teachers. Challenge religious leaders.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主持：郑京翰、郑家富。 早晨8點39分， 我們稍後都要用時間講講沙士，不是這個禽流感，因為我們這個是禽流感電台，不講就不行的。但今天未講之前，我們都要用一些時間解讀一下這個所謂假諮詢，不是我們的聽眾不知道我們說什麼。你現在看到幾樣東西，見微知著。第一，就肯定斬釘絕鐵， 公民提名是不在討論的範圍，但你可以提出來，這就是最過癮的地方，這就是鄭宇錫也好，佔中三子也好，他們都認為還有得談，仍然有期望，只不過你不可以說一下，等於父家父兄，一家之主。 今晚要去做冬了，找爺爺阿嫲，做冬了，吃什麼飯？爺爺阿嫲不吃日本餐，做冬沒有人吃這些冷的，一定要有雞、魚、湯雞、殺鴨、煲蛋靚湯，所以大家討論的範圍已經說了，爺爺說了，不吃日本餐，但你這幾個 這幾個食蝨米也好，發骨龍也好，經常說要吃日本餐，你可以說的，但問題就說吧， 一路吃一路說，一路吃一路說。 其實呢， 鯉魚不是那麼好吃的如果吃魚生就好一點吃壽司又好過吃臘味飯你就說吧你有權說的不過問題最終你告訴你都是吃中餐雖然大班你不是鼓勵我們家變杯葛阿爺 真是家庭的爺爺就不要杯葛了但現在這個國家大事特區大事 你先分析一下這件事吧問題就是這個資訊很簡單另外一件事就是剛剛高人早一天早兩天不知道幾天較早前跟民主黨會面的時候經常都被自封為高人政壇高人我就估計應該是詹培忠因為剛剛蘋果百科又出過政壇高人就說他指點 最貴是什麼餸呢?東蟹吧? 要是吃高菇以前是吃黃油蟹的沒得吃接著就吃黃耳宏 政改 2017年一定要支持政府的政改 為什麼呢 因為有通過這個政改 2017年才有一個一人一票的假普選 這樣才可以踢梁振英下台 還有 如果不是 2017年有特首一人一票選 出來的話 那個政改不通過的話 接著立法會那個 普選呢?又冇行,又冇行㗎啦,所以千祈唔好做千古罪人,我呸。千古罪人,如果你通過咗呢個假的普選,你先係千古罪人。你跟住落嚟仲有你睇到林鄭月娥啦,個語調係一樣㗎,即係定一調㗎,即係用咩做例呢?嗱,即係郭志仁啦,就同呢個陳志雲就話,哎呀,呢啲叫做咩話?以後濟公。 喂,大佬,你現在說明,如果你不通過這個特首的選舉,你就沒有立法會的普選,但立法會的普選,這個邏輯簡直是畸形,這個就已經定了做理,我們給民主派一個下台階,現在已經可以告訴大家,民主派將會用這個作為一個理由。 作為一個理由,為什麼呢?當年民主黨暗渡陳倉走進去中聯辦黑箱談判一樣,他將來就用這個做理了,就說我們以大局為重,爭取立法會有真普選,還有也可以懲罰票債票上,市民可以用他的票踢走梁振英。 一定是用這個理由的所以為什麼在這個諮詢文件裏面講到立法會的普選是沒有說到廢除功能組別他不但說沒有廢除是直接問你功能組別你應該要怎樣組成即是說根本功能界別就千秋萬世這個就是我2010年退黨的時候一早預見但民主黨當時死口不認 現在你就被人用完即棄了所以1831、138我們都要再一次呼籲另外一件事你也看到一件事昨天林鄭月娥也借推這個政改的諮詢君臨天下 根本大家都看到的根本好像是一個選特首的選舉工程簡直是用公帑選舉工程開始了你看他的海報搞到陳志雲都說哎呀我真的如果不知道那個是林鄭月娥司長的話我選直耳仔都不相信 突然間這麼有耳福聽到一把天籟之聲如果林鄭月娥選不成特首來我們商台開咪都挺好的你老幾你老幾我問你老幾大哥就做林鄭月娥做雙天鵝就藝員不知所謂你看到他君臨天下還有一件事不言而喻 現在香港人治嗎不言而喻很嚴重的鄭家富太太經常問他你還吃不吃我呢鄭家富就說不言而喻不用說了說你做什麼呢什麼叫不言而喻我們的閨房之樂你都會聽到你是不是有針有些針在我你知道我給了你<笑> 全部都有曲奇在心知肚明不言而喻常理之內這些就是找來騙來的什麼叫法治法治就是清清楚楚每一個字寫進法律裡面林鄭月娥就看到有這個掃把頭的影子不言而喻和你信我沒有分別的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還有一件事你昨天一借這個機會就告訴別人我老公的兒子陸續回港海歸派你不是選特首你要去大哥你現在不是給個platform你昨天是說政改諮詢就問問你家裡你老公的兒子去了哪裡你不是想選特首你做什麼你看到的超然若揭另外一件事人都問到梁振英的時候梁振英是獨一無二是人都知道梁振英是極品來的獨一無二全世界的人都是獨一無二不是全世界都是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沒有第二個鄭兼漢沒有第二個鄭林鄭月娥沒有第二個鄭家富沒有你說這些廢話你架空了別人你搶別人的位置 其實他有暗喻他真的獨一無二那麼差大哥他只是想說未說出口大家看到的如果大家想成全林鄭月娥做下一屆的特首又或者成為香港第一位女特首的話支持這個政改很簡單的所以另外一件事他們為什麼要搞飯局 為什麼又要暗室政治呢林鄭月娥分分鐘會見民主派跟他們摸底就說你想不想我2017年做特首我肯定好過我是壞的了不過我壞極呢又不會害人我又不會害人我比掃把頭好我又不是共產黨員我又比梁振英好做到事情 我家裡又沒有寵建我沒有買樓我又沒有這麼腳被人拿大哥這是一個競選工程如果大家支持我那一句我不如跟他拆局如果大家支持林鄭月娥做特首的話你就支持這個政改方案所以你最近有沒有看到一幅照曾鈺成的飯局曾鈺成請12個人 裏面包括他自己最行得賣在政治上似乎是抗衡現在林鄭未來一月的飯局這班人包括張志剛也有份他自己的老友程介南一群政治上很唏噓 究竟如何擺放這個局去日後拆掉它希望曾鈺成是否想重出江湖說不選立法會說不選特首是否都在想呢 這些是政壇裏面似乎現在開始吹風在逆轉林鄭月娥你問她她最後都回答我很開心希望2017年能夠開開心心地投票即是說其實爭著那句開心心投票給自己 你現在看到的整個選舉工程這個林鄭月娥打了如意算盤我都幫她一手 即是你想起方案過了告訴民主派你支持這個政改起碼你會見到一個不會比我的特首衰的我就叫他吹水我衰極是吹水的沒事的但是我們有個聽眾很厲害這個叫華德不知道是不是法律界人士我又問一下你了在我們Facebook那裡他說 陳志雲仍然有涉嫌貪污的案件在身現在律政司正在上訴這宗案律政司今天上去商台接受陳志雲訪問當然在法律上沒問題我都可以無牌大狀可以解決但在感覺上是非常不好的一個主控官 檢控官跟一個被告有接觸這件事是有問題的除非是問話的這個瓜田李下律政司其實不應該去商台接受訪問其實你今次安排是錯的他應該叫律政司來我們下面DBC 我寫了我家裡的電話、電話有空出來吃飯這樣不要說笑你說是不是有問題感覺上是很差這個表面你看到其實以商台這個機構我們一早就說了你找陳志雲 仍然有一宗官司在身雖然官司未完還在上訴但你對整個機構的形象已經不好現在還竟然有機會讓袁國強親口跟大家跟他對口對面而學你所說如果陳志雲真是一定讚有讚無彈這個心態這樣的處事方式是令人擔心 你會不會影響到袁國強個人在這件案件上對陳志雲的觀感有改變呢這個你被人看到你很難引證你永遠不能引證一個人的意圖和思想但是你做出來就是一個不公義不公正的效果其實已經很影響了所以我覺得這個很有問題你律政司 為什麼要商台呢你就是去推銷政改方案你去推銷政改方案你是不是希望你的對手所謂的節目主持人這個所謂意見領袖或者這個平台你當然是想拿分的你有一個人就是你的對手他可以給你益你輸送利益 宋章、包括我支持可以跟你暢商往支持所謂政改諮詢方案政司已經被人看到一件事就是我們昨天說的一件事不是威德定威一個檢控的負責上訴的人怎可以跟一個被告人有一個這樣即是好像你有一天如果你見到陳志雲在 Hong Kong Club 跟袁國強依依吃飯那已經很嚴重了那你說談什麼他們可能在談這塊扒好吃如果這些是民事官司你看到原告律師和被告人坐在一起我想那個被告人或者原告人兩個當事人都會抗議法官也會譴責的對嗎 何況這件事是一宗刑事上訴律政主義這件事一定是很高調的不是啊現在還未去我們作為公民要不就陳志雲離開我們要喝著他打電話去商台周鵬你就告訴他我們表示抗議告訴商台陳志雲是應該避席的 另外一件事打到律政司傳還有可不可以找人上網在商台不斷寫這個觀點讓他們看到還有上律政司打到律政司這個就是不可以去的這個就令到公正不單是禮崩樂壞令到公正公義法治的公義和公正不能夠彰顯雖然 我都明知他不夠膽明目張膽但你公義呢你是要被人看到是你是決斷行使公義的不是就這樣說我沒有啊我沒有跟他談誰知道你腦裡想什麼被人打電話給郭榮鏗我們就不要打給那個廢的女人立法會的司法委員會那個梁美芬你沒想過 他是律師嗎郭榮鏗找湯家驊找余若薇找李柱銘問一下這樣對不對找李柱銘最好了大狀應該有些份量他如果給個意見而且他也是相當好的刑事專家可不可以立即打給他們立即拿法律意見可不可以立即法庭拿禁制令今早去申請做什麼人家做完了 都禁制他以後不可以去當然你禁制一件事他還沒做當然你可以做已經宣佈了 直接是禮崩樂壞摧毀了你怎可以一個律政司走去跟一個快要開審的被告坐在一起又有談又說又說又笑談笑甚歡這件事影響了香港法治的精神否則很多時候律政署或司法部的法官一去到這些社交場面就盡量避席 原因就是不想被人感覺到不公義不公正的感覺這個就是一個相當重要因為人始終都是人如果你跟一個被告人太熟悉騎騎騎你就讚一下我又讚一下你怎知道你會不會日後在這個案上鬆手一點你知不知道我們那宗誹謗案原本不是阮家玲審的原本是有個姓張的大法官審的因為他說他見過我一次在香港吸馬田介紹過我認識他握過手他立即避席你知道嗎他的理由就是因為我認識鄭兼漢握過手而已 我都不認識他的其實我都不記得了我想跟他說起我們現在要聽九點鐘新聞行政長官需要由一位愛國愛港不同中央對抗的人士擔任已經是非常明顯換句話說是不言而喻了我們希望雙方共同按照兩個元首 所達成的共識能夠互相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係 Innovation can only occur where you can breathe free challenge the government challenge your teachers challenge religious leaders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汉郑家富。 早晨9:10 我们已经打电话给律政司的新闻主任反映了我们的忧虑，我们亦都在找法律学者和大律师，希望他们给个意见，不过未找到法律专家之前，我们有个事务律师，都是专业人士。 其實這些是ABC，這些是ABC，其實這些是ABC，頭一堂就已經說了，不用你想想，如果現在有個砵蘭街揭扒，被旺角警察拘捕了，由尖旺的特遣隊拘捕了，準備提了堂，就告他以賴妓女為生。 被判無罪，然後律政司上訴，然後有一天我們有些人在砵蘭街的茶餐廳看到看到這個砵蘭跟茅麻地歪事頭，跟檢控官先，應該律政署去律政署，跟律政署的檢控官坐在一起喝咖啡，對著性工作者 平頭品足，我想問問你，你覺得有沒有問題呢？擔保紀律處分，不炒有刀。譬如我現在示範一次，我是陳志雲，現在是商業電台，現在我旁邊有個叫做袁國強的律政司司長。早晨，各位聽緊的是雷霆881 一始重的，今天我们很高兴就着这个政改咨询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资深大律师上来我们商业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今天的头发漂亮吗，陈志云？我几时都觉得我们特区政府 能夠有一個溫文爾雅、法律專家，做我們的律政司司長，是我們市民的幸福。我的聲音好聽還是林鄭好聽？你的聲音夠威武。現在我們電話旁邊，你回到現實世界，現在直播室有康波大學，你不要嚇到張達明，以為不知道去了哪裡。張達明你好，早晨。 家富，大班你好，大班啊，好忙啊呢排，大家都忙噶啦。 琴日去警校唔见你嘅，前日咩警校啊？我哋IPCC嘅警校参观啊，你冇去啊？ 哦，去过啦，去过几次啦。 喂，有单嘢问下你啦，一个法律常识啊。如果一个被告人去过法院被判无罪。 接着就律政司上诉，那宗案就快开审了，排了期了，应该是这个月开审了，突然间见到这个被告人和律政司司长大家坐在一起，有没有问题呢？其实我想我们 简单的法律原则呢，其实都是用的，经常都是说一个所谓明理的人， 如果他看到有關的情況，他會不會都合理地擔心呢？中間會影響到那個公正的執行呢？這個就是一般來講我們用那個測試點來的，所以變得都要幾具體呢，就看看他們接觸的場合是什麼，講的什麼。但當然一般的講法就會是要看情況，我就覺得在這件事那裡呢， 因為整件官司都我們都未講這件事，我們講整體，我跟你講原則性問題先。張達明是講了原則性，用一個合理的人，普通人，用一個常理一看下去，是用一個會不會覺得令人擔心 會有一些影響官司的觀點感覺不好現在講回案件大家都知道他被判無罪接著律政司上訴現在就法還重審排期了現在陳志雲就替李慧玲做節目 今早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已經到了廣播道出席商業電台出發接受陳志雲的訪問推銷陳志雲的方案而推銷的退帳是通過陳志雲主持而向市民希望得到支持你覺得有沒有問題 我自己看法來說就問題似乎未必那麼大因為這些情況我們一般來說袁國強和陳志雲如果有私下接觸通常應該避免的但是若果是在一些大氣電波上所謂都可以監察到的情況之下他們這種公開性的接觸一般來說其實問題就不是那麼大特別是如果是處理一間官司那裡 大家都知道基本的運作律政司本人的參與性都很低因為已經去到其實你不是決定檢不檢控的問題已經是你要接下來上法庭基本上都外判了下去一些可能外聘的大律師或者內部的大律師去處理 所以這種情況我個人覺得純粹從法律規定所謂名理人未必會覺得會影響到那宗官司的進行但當然反圍帶出另一件事不只是陳志雲和他接觸而是說當然這個陳志雲要很小心要拿捏他當他運用大氣電波去說話去做事那裡 如果得到我和鄭家富客氣一點已經拿到好處了這個好處是暗藏的但我同意你說在法律上是沒有問題的但問題在公正上就給人一個不好的感覺尤其是下個星期上庭但現在律政司取消了上訴你猜會不會引起很多猜疑呢如果既然是這樣 律政司是否應該如果考慮到公正要示範給人看不去是否比較合適呢又不是別人去是不是如果這樣說有一個困難在這裏我會這樣看因為現在選擇不是很多季台結果又好像開不成不是可以不去可以去陳志雲他可以找譚志源去很多人政制事務局又可以 我意思是這個是公道是要被人看到不要被任何人質疑教授我不如這樣說譬如我被人告我找律政司來我的節目然後我平時是罵人的然後我見到你那天真的做了陳志雲那是不是被人感覺不好這件事要避那個律政司他的身份的問題我想追問教授因為剛才你提到說了一句私下見面當然是不好你說了這件事 因為你說因為這個是一個公開的訪問三了咪之後私下說什麼我們就不知道跟私下見面是完全沒有分別的所以我自己我擺的層次張達明我作為一個普通人我作為公眾上的人去看我就會從這個層面他可以在這個公開的場合 雖然人都聽到然後就很言相向或者令到陳袁國強很倒閉了接著三了咪之後繼續在那裡擦鞋即是跟私人聚會沒什麼分別這樣的話其實你某程度上就已經跌落了陷阱就被人感覺到這個不是一個適合的場合這樣去見面我就有這樣的看法 我不知道你怎麼說我想我又會看回我自己的角色都是講回基本法律原則特別是講到基本法律原則應用是用所謂明白的普通法人反為坦白說一般合理人我相信你們兩位比我更有資格我們都是一般合理人一口就是我們律師也好法官也好 有時我們也有局限性的工作上有時我們要當自己是一般合理人但很多時候我們都知道有一個限制有時我們自己的接觸層面是未必能夠說闊有時未必代表得到一般市民的看法教授你知道我是普通人我是layman來的很簡單感覺不舒服 一個負責檢控的人和一個被告人有任何接觸都是不舒服的要避得就要避的除非避無可避的但現在不是避無可避譬如有個的士司機被控檢控工坐的士坐在駕駛沒辦法我又不是叫他的我是當然是抵手的這個就合理了但明知這個人請喝試過 我們有官司的時候你就算請喝你都不會請對方的律師也都不會請檢控方面去喝大家幾老友都也都不會請法官大家都避你其實這個是ABC來的很簡單你請喝你都不可以請我們都避當年 我們去終審法院上訴李柱銘代表我另外那邊我和對方的資深大律師是很熟悉的見到大家都避開不打招呼你明白嗎這方面是對的這方面通常是你一些所謂個人所謂請飲的場合 當然譬如我們都說大班和鄭家富我想你們會更加可以代表到普通人的觀感所以這方面我相信他們都應該要聽聽你們那種觀感和感受譬如倒轉頭你是律政司或者你是檢控的人你會不會都盡量避免和被告人接觸譬如有一天我和你打對台 有人控我誹謗你是代表對方代表香港大學當我誹謗香港大學在九樓法學院香港大學控我你代表香港大學我想你都會避開我譬如就算我和IPCC開會 你都不想我坐在你旁邊又或者找你訪問D100那你可能一定會的這件事你要說譬如我就是特地訪問你你會不會避呢那你不能說 你就說一樣說一樣公開來D100坐在大班隔離鄭家富辯論律師辯護律師給他兩個夾住我想你都覺得很不舒服會不會呢這個坦白說就要真的要分回那種場合必須性我現在就D100請你來D100我現在舉個例請你來D100都是你電台這個最好了前設沒有必須性不如好嗎 亦都有可以其他選擇你可以說喂大哥你找我講IBCC很多人而已你不要找我啦大班你找第二個啦找委員找主席啦或者找石禮謙啦你都會避的嘛會不會呢你一個常人做一個又有一個律師的身份 困難的困難你先避不避你會不避我只是問你一個問題不是困難你會不避這個處境就假設雖然假設但會發生的你是做律師的你是大律師你有上庭的我又知道你又知道真的我和你處於對立了接著我們現在電台請你上來你就是對著鄭經翰了你會不會避了 因為我會真的看回我希望我都要表達我自己的看法我會看回譬如說我自己在他那宗刑事官司我的角色是怎樣因為如果譬如說舉個例如果是比較早期我要決定是不是檢控的如果我真的有參與這個決定的 這情況我應該要避的一定有我認為律師一定有譬如今次我自己所了解的官司的進展是有些不同的我相信在這個階段應該袁國強本人對於今次處理的官司基本上他已經沒有個人的參與因為我們一般所理解這些刑事檢控主要都是那個刑事檢控專員 他們反為律政司本人對刑事檢控那裡已經不再碰了，因為已經上了法庭，法庭就扔回去重審。基本上順理成章其實他是會繼續處理那些事情，而整件事如果他本人基本上實際上是完全都沒有碰的。教授，我同意你的，當然你可以表達你的意見，但是很簡單的，你現在這個是假設，你只是說一般程序，你沒有事實的了解。你都知道最近相對發生政治事件，你也踢走了李慧玲，就放了陳志雲在一個意見領袖的節目。你說是否比較敏感？我們不排除律政司司長有參與，你不能夠排除，我相信我都夠膽假設，我問完你之後，你都不會夠膽說是不是的，你夠膽大膽假設說袁國強絕對沒有碰過陳志雲這個案件的檔案，或者以後 跟著未開庭之前一定不會再碰，沒有說的，除非他在節目上表明今天我來到這個節目，陳志雲，我知道我有個衝突，但我可以向公眾保證我是不會處理你閣下這宗案件的。好了，現在我們可以繼續訪問了，那又不同，你公義得到彰顯，你明白嗎？ 你同不同意我這樣的說法呢？我真的不僅你同意我，其實都是我們很坦白的一點。如果袁國強如果真的最後選擇上去，可能我應該都公開講清楚，其實我在他的案件裡面，因為你知道過往他都試過的，譬如有一些涉及政府的官員案件，他都發表了聲明，因為他是全權已經下放了給刑事局。但這次這件事沒有嘛？ 這件事沒有嘛，記憶所及直到這一分鐘他現在在電台說話都沒有嘛，他事後說就不算了，對不對？也不一定的。不過我回到另一件事，你說到敏感的事情，我就想大闊一點，你問我，反而焦點我就不只是在於今日袁國強是不是上去見。 上台應不應該讓他繼續主持那個節目？我們說了很多年了，早就說了。多謝你。坦白說，因為你說那個建那裡真的坦白說是小短暫，即是說你那個實際上你是靠，如果真的要影響反而是有很多其他那些。是啦，其中一件事被人覺得他動李慧玲就是一個政治交易，所以你對的。所以我正話跟鄭家富說，我找張達明，鄭家富說什麼？張達明是一個很 很保守的學者，他未必同意你一些比較 radical 的觀點。我說不是的，第一個就有點要討論，第一個就是會有一點張達明教授過一向的觀點，最尾一個整體，陳志雲應不應該還在商台，在有這個 袁國強司長，其實這個政改的方案已經整體反映了市民 行政长官需要由一位爱国爱港不同中央对抗的人士担任已经是非常明显换句话说是不言而喻了我们希望双方共同按照两个元首所达成的共识能够互相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系 Innovation can only occur where you can breathe free. Challenge the government. Challenge your teachers. Challenge religious leaders. <音樂>《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漢鄭家富 昨天林鄭月娥被人問她會不會選特首 她就很開心 2017年就可以投票 今天上完港台你知不知道她說什麼大班她不單說開心可以普選特首非常興奮 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感到非常興奮 想想都興奮了真的聽聽電話聽了今早整個拜登說話就很過癮他就在中國對著一班年輕人就叫做挑戰學校挑戰老師挑戰宗教領袖差一樣沒有說挑戰父母還有挑戰黨 如果不是這個拜登就擺明在中國揭起文化大革命重溫文革美式文化大革命除了麥當勞之外家鄉雞之外還有一件叫美式文化大革命挑戰宗教挑戰學校挑戰什麼挑戰權威電話旁邊就有一位劉先生早晨 鄭大班和小班鄭小班真是過癮首先講個好消息給大家聽我剛剛跟了一班美國的華人介紹了D100他們會回去登陸來聽多謝你為什麼我會認識那班美國的華人因為他們最近跟一些美國的外國朋友上個月去了深圳跟一些當地的官員交流 我都不知道他們可能是其他省的來到深圳大家我想著都是大家家樂吃飯你在深圳的你在深圳打來的我不是我在香港那次他們剛好搭單我去玩而已想著誰知道去到他們真的很正式了兩邊檯兩邊椅子一邊有美國人一邊有中國人大家在聊天有電視來拍哇這樣就搞到很大件事但是我想說的就是他們就很笑 咁有官員同我食飯嘅時間就問咗我,喂你係咪香港人嚟㗎?我話我唔係美國嗰邊,我搭單玩嘅。佢就問咗一個好搞笑問題,喂,你知唔知咩叫佔中?喂,呢個第一個搞笑啦。即係佢殺有介事咗嚟問你,知唔知咩叫佔中?佢真係唔知㗎,我話佔中,係呀佔中,新聞都有賣㗎啦,你哋有冇睇到過?我好少留意,都唔知咩嚟咁樣。咁我解釋俾佢聽,咁其實就係話即係 會有一班人是和平他這樣希望他爭取普選去那他就當然不以為然了摸一下鼻哥第二件事是什麼呢真的好笑的第二件事就是什麼呢就是有另一個官員就跟我說他說喂其實佔中會不會搞得成的他就認識東西一點的我就說佔中應該都很大機會搞得成的然後他就跟我說他說有些朋友在中聯辦做事他就說原來中聯辦是怕到賴什麼的 賴斯賴廉是啊他說的不過他的朋友跟他說很害怕搞佔中搞佔中他們就官位不保了而第三件事就是一間很出名的大學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汕頭那邊有一間很出名的大學在來我們深圳講 汕頭大學李嘉誠大學我不肯定因為他不知道是不是在汕頭來但是他就在說 現在其實有個美國學生很挑戰有關中國的政治不好就說中國都沒有人權的 誰知道那個呢 怎麼會呢中國現在很有人權你看看我的presentation以前我可不可以擺領導的頭在presentation上現在我可以你看看我多好我就想大班整個奴隸奴隸不每天被主人打十鞭一天主人手痛打了五鞭回家就告訴我很興奮很開心我的主人對我仁慈 現在正在做著一直在做著是啊就是這樣這個就想告訴大家好多謝你劉先生不過你剛才你爆了這個中聯辦的賴屎賴尿這個都不言而喻陳先生早晨陳先生到你了你好陳先生可以說了 聽到嗎聽到你好你好但是我廣東話講得不太好挺好跟我的普通話差不多不要緊聽到了我跟你說我從你龍門鎮一路看到你講話多謝你我現在跟你講他們現在政改問題你不用 聽從廣東香港人大家說你不用聽從共產黨說的你會畫一個圈叫你就是圈內跳舞你也是圈內跳舞嗎圈內跳舞什麼圈內跳舙畫一個正確的框框即是在一個框框裡面跟他玩大家在這裡跳舞一起玩畫個圈圈玩你不要跳出圈圈 那麼玩就什麼呢是跳舞當然是很自由奔放地跳老陳你是不是賈傑郎不是上海人你是上海人福建人福建人就聽到口音福建人福建人就是福建人所以差這個潮州佬真的很差自己鄉下玩都聽不到你懂得說潮州話嗎我懂得聽繼續陳先生我真的說 我繼續說好啊那麼你他拿過外國外港那麼外國誰來定義啊不言而喻啊吹水我說心知肚明心知肚明你那些經常在電台罵人那些你不用指意選特首了那麼鄭大邦啊鄭大邦啊你好外國 爱什么呀我爱中国国土我爱中国国土上面生活的中国人我爱中国的历史我爱中国的漫画是啊没错那么大陆的共产党你看看中国的国土清朝不用讲太远清朝到民国到现在国土的形状怎么改变啊你的中国的国土丢了多少啊我爱国家 沒錯共產黨執政五幾十年裏面死了八千多萬人這些人是和平環境裏面死了的你可以明白嗎好啊喂陳先生簡單問你一句你剛才說跳舞就不要框框跟他跳舞我們說杯葛這個假諮詢我們不用跟他討論我們這個法 真正的普選說拿出來大家的數不接受沒有不是一盤兩盤大家一起玩好多謝你陳先生接著有周小姐周小姐你好周小姐你好自己有啊自己有我知道為什麼找袁國強做這個律政司司長因為他不懂法律 我又不夠膽說他不懂法律的他都是一個資深他是那個大律師來的周小姐意思就是如果一個懂法律的人就不會今天去商台的面對陳志雲的不過我和你修正一下他不是不懂法律他是不懂公義的不是他看得無線的邪執多所以就不給開第三個電視台現在大家明白了是吧是的 我知道周小姐無線那些大律師在上庭上的事情全部是錯的<笑> 那些是袁國強做顧問劇情顧問翻牌是未顧問所以搞到無線你看那些劇集法官可以跟被告聊天所以有什麼問題接著帶律師走到證人面前入屋拿回文件可以是真的你明知你就知道 如果那些小孩看的電視劇是東西科來的你不要說錯沒錯這是很嚴重的周小姐我們一直在討論剛才大班假諮詢或者杯葛我們怎樣能夠有一個我們要自己香港人或者我們D100如果發起一個真諮詢給意見出來我們爭取真普選我相信你都會支持 當然自己有的自己有來的你覺得假諮詢這個應該杯葛他我跟他說話我由雙台支持到現在多謝你大班我都不知道多喜歡你出來選沒有啦不用想了省回來真的不說什麼一聽到你說我出來的話我們都不知道多開心老實說一句這個沒有事是不可能的我經常跟大班說有什麼不可能的 那你又怎樣新界東你怎樣搞新界東你不要忘記我們是沙田友我們是沙田友來的行行行我們一定不會忘記好啦多謝支持多謝周小姐袁國強還有一件事我們在想陳志雲因什麼事衰因為志雲飯局找很多人來跟著現在涉嫌 罪行裏面就是他貪污,就是自己袋袋 你就知道,你現在找一個人,在你做節目,又找一個袁國強 你會不會重施故技,擦他敬鞋 接著就希望得到一個好處呢? 不是,有一個問題,其實袁國強有一個很大問題出現了是甚麼呢? 如果這個法庭突然撤銷了這個控訴 又或者判陳志雲無罪呢? 水洗都不清令香港的公義蒙污所以第一雙台不應該找陳志雲主持論政節目尤其是代替了一個被視為感染的李慧玲第二陳志雲不懂事袁國強懂事有什麼可能走上去商台接受他訪問跟被告人有近距離和Whistable 最慘我就倒轉頭跟張立明有不同的看法公開更嚴重兩樣都嚴重公開更嚴重所以我就說公義更加重要張顯大家都可以比較一下早晨劉先生大班你好劉先生家父早晨 不是說共產黨的手法這麼需要說這個爭取民主這個路這條路在中國人來說這個是恥辱由孫中山追到現在一百多年是不是德先生蔡先生很多人在睡覺你明白嗎我們香港人尤其是香港人香港人你看香港人受了這麼多教育英國人 在香港不是說民主它根本英國自己是有民主的體制在那裡你都看不到民主的好處還在那裡炸訓很多人都在炸訓你說得對我要喝醒那些人炸訓是叫醒這個是幻想剛才鄭宇石說的說話我又有個反感他是在睡覺 共產黨是鬥爭黨來的七十多年你看到下來都是鬥爭到現在你看自己人都鬥到天花離譜了劉少奇都被鬥到底褲都沒得穿袁瑞都鬥死六個彭德懷你香港人還在不醒你以為共產會施捨給你沒有的 沒有free lunch的,這個世界是沒有free lunch的 特別是劉先生最... 你不要走半步,我不希望人走半步 我希望在大班鼓吹一下用甘地的不合作和平運動我不用跟他血腥我不用跟他反抗 和平抵抗運動行不行和平的不合作運動過去確實有這些經驗你做血腥可以退腥但我們不坐在那裡我們坐在那裡先讓他坐在那裡是不是要跟他說那麼多話因為他說話是廢話你看林鄭月娥說什麼話根本不是人說的是不是當我們香港人真是白癡的 我們個個現在不是得罪,我們香港人是最醒目的全世界 大班我不是鼓吹你我寄予最大厚望你你是支持的大班去鼓吹你不是鼓吹大班你是支持和平佔中的但是和平佔中變了樣子你會不會出來我都說我選特首我都說2017年 不是跟飲茶吃飯鬥爭不是跟飲茶吃飯沒有的了沒有這個過程的場合不是劉先生這樣我聽到你的義憤你的義憤其實是香港很多很多人心裡的說話當然有些人沒有你說得那麼激但是心裡是希望達到這個目標而這個目標遠遠都有排未達到 而特別最慘的是看到一群泛民,我都擔心不只是共產黨說什麼炸墳 最大不了就是拉回赤柱坐都不會是酷刑的我們用和平手段對他暴力我們用和平我們用甘地的精神不用怕他亦都不需要怕他共產黨是虛怯的是真的很虛怯的不是這個等於7000億的維穩費全國去監控而已他根本只是共產黨自己去虛怯我們是為政治為人民為幸福來鬥爭不是我們自己個人 我希望在這個說的話是為我們下一代的不是為我自己個人多謝你希望大班真的要振臂一呼他聽到了他又今天開始舉重練好一點力振臂一呼不要開玩笑劉先生我們會在適當時候做適當的事多謝你大班我們就做過公開的諮詢 我們做的真諮詢我會另外提醒一下我們的聽眾10點新聞之後因為小班趕著走否則我隨時加時你可以的之後劉浩榮我們那個真是靚聲了就不是自己說那些就會將這個政概整個諮詢做一個簡單的 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概括 都是那句的。 民主永遠都是要爭取的元旦大遊行我們D100都會沿途 有我們的沿途有我鄭家富 然後一起都要走上去 他的報告初步的報告我懷疑他會跟泛民怎麼說的 閉上眼當自己炸睡中計是不是真的中計呢還是一己的私利呢這些是要靠我們公眾和D100的聽眾我們要認心清D100 D100 講真話彭公義浩蓮敏 D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